诱惑，内心在战斗，这份深情让我牵着，但是不要痴心我，爱就松开手，否则就输 错车，陈龙荣作词，朱静然作曲，这是舞台剧《搭错车》的同名主打歌曲。下面是成军20多年的面孔乐队，今年也将启动《幻觉2018英雄盖世》再梦而归的全国巡演。《幻觉》呢，也是他们即将推出EP的首发，由乐队主唱陈辉作词作曲。 相信那盏灯总会点燃，照亮云梦的昨天就在眼前，你的笑容灿烂依然，融化了冰一样的冬天，好温暖，说这一切都是幻觉，一种从未有人实现的幻觉，我们曾经互为对方的世界，而再也不可能重叠，决定离开，相信古老的语言存在，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，自由自在，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，那一个纯与真的年代只能忍受记忆的残缺。 这一切都是幻觉，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幻觉。我们曾经互为对方的世界，再也不可能重叠，两个陌生的世界。 强力首播面孔乐队的幻觉，好久不见，也预祝他们的这次全国巡演获得成功。中国歌曲排行榜，那接下来继续来分享跟数字有关系的专辑。2003年，当时蔡依林呢，经历了这个旧的唱片公司的所谓的雪藏啊，然后到了新的唱片公司，推出了一张呢大获全胜的专辑哈，叫做《看我七十二变》呢。这张翻转他以前风格的专辑有周杰伦、方文山、陈振川等人的加持啊。周杰伦贡献了三首歌，七十精神、说爱你和布拉格广场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，蔡依林 featuring J 周杰伦，七十精神，稍后是 Elva 表白。 当我看见作茧破损的在衣柜，在乎你的表情，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，外来的新机器降临公主园区，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，我不听，面对我又容易受影响，容易伤心，没有用，微笑的表面不灵，骗自己，他们的语气好像是攻击，自卑的心理，思念来带着各种面具，想让你我孤立，莫名其妙的喜欢语，莫名其妙的喜欢语，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，莫名其妙的喜欢语，莫名其妙的喜欢语，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，我不要王子姑姑身后的是梦幻，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，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有真实， 就像藏在你胸前的盔甲，保护着我。

耍赖，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，哪怕你终究会离开，我只想 老公，